在有效性检查协议中，我们还用到了时间戳的概念。有效性检查协议它也是利用时间戳排序技术来保证调度的可串行项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涉及到这三种类型的时间戳，或者是三种时刻。第一种是 start TI， 它是事务 TI 开始执行的时刻。第二个是 validation TI， 它是事务 TI 完成读阶段并开始其有效性检查阶段的时刻。第三个时刻是 finish TI， 也就是事务 TI 完成写阶段的时刻。和时间戳排序协议不同，有效性检查协议它量 TSTI， 也就是事务 TI 的时间戳呢，等于 validation TI。这是与一个事务相关的三个重要时刻的第二个时刻，也就是事务 TI 完成读阶段并开始执行其有效性检查阶段的那个时刻。如果 TSTD， 也就是事务 TD 的时间戳小于事务 TK 的时间戳，那么该协议产生的任何调度必定等价于 TD 在 TK 之前的一个串行调度。也就是说，有效性检查协议和时间戳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在有效性检查协议中呢，我们对事务 TI 的时间戳呢的定义和时间戳排序协议呢对事务 TI 的时间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效性检查协议呢重新定义了事务执行的三个重要的时刻，它们分别是 start TI、validation TI 和 finish TI。